赵玉哲总是一副万夫莫敌的口气，但马踏西风哪敢真让他一个人冲上去面对一个团，连忙也是分派人手过来助阵。赵玉哲嘴上没说，但心里显然也很清楚这个道理。对于马踏西风派了帮手过来，他没有阻拦，他要真把这些人拦了，非要自己一个人上，那可真是自大到突破天际了。 对方人马对冲，没有交代任何场面话，斩楼兰飞身而起，以地裂斩其手。在普通玩家面前，斩楼兰还是有相当的优越感的。他知道自己的技术水平已经在这些所谓的精英高手之上，但是这回他有些失算，他完全没想到此时的对面竟然站着第八赛季的最佳新人。轰！ 一道火柱冲天而起，赵玉哲的分烟锦甩手就是一个烈焰冲击，这一次当然不是掩盖自己的身形了，而是给那个看起来很嚣张的斩楼兰一个下马威。火柱瞬间将斩楼兰给吞没了，单论技能判定，烈焰冲击却是比不上地裂斩。斩楼兰的身形被火柱冲到后，只是略略停滞了一下。 被冲掉了一些生命，但跟着就已经接着落下了。靠！斩楼兰嘴里骂了一句，自然惊艳一刀居然被人拿烈焰冲击洗了一把，让他面子很有些挂不住。他转动视角，一边地裂斩落地劈下，一边想找出到底是哪个元素法师给了自己这一下。斩锋落地。 刀锋所劈之处立即裂得有如龟背一般，斩楼兰找到了他要找的法师，因为对方竟然主动跑步到了他前面，这一跳竟然刚刚好避过了地裂斩的阵地波。斩楼兰技能收招的时候，分烟影准确落到了他的身前，跟着身遭就已经出现一个电光环，元素法师技能雷电光环。 立即把还在收招中的斩楼兰电得一阵抽搐。雷电光环刚罢，斩楼兰的身子就已经身不由己的浮云。所有职业的挑空技中发动最慢，但范围最大的元素之力竟然在斩楼兰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已经发动，斩楼兰无法控制身子横飞向了半空，轰！ 一道火光炸得斩楼兰满屏幕都是，分烟井在此时又给他丢来一个火焰爆弹，跟着不等他落地，分烟井甩手一道暗影飞出，这是元素法师的暗系技能暗夜飞影。暗影触到斩楼兰，像是抓了他一把似的，让原本向地上摔去的斩楼兰突然反方向的一弹。等再落下去时，斩楼兰就听到身下乒乒乓乓的声音。 一个冰霜雪球已经弹了过来，斩楼兰正落到雪球上，顿时已是满屏的飞雪。雷电光环、元素之力、火焰爆弹、暗夜飞影、冰霜雪球，短短的一个起落间，斩楼兰直接被对方轰出一套连击。斩楼兰此时哪里还有之前那种不把精英玩家当回事的心思？ 他已经知道自己是撞到高手了。分烟井，斩楼兰在网游里也混了挺久了，各大公会甚至野生的玩家高手基本都知道，这个名字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呀。茫然间，角色一块触地，斩楼兰回过神来，连忙就要一个瘦身操作，结果就见身遭已经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冰雪。 对方早已经吟唱了一个暴风雪在等他了。斩楼兰也没慌张，身子翻起半蹲，直接出招。这种被压制的情况下用来打破局面的，通常都是发动快、冷却短的小技能。斩楼兰直接一个崩山击，蹲身站直的功夫就已经直接窜了出去，飞出暴风雪的范围，就朝着分烟井斩去。结果斩锋落下。 却只斩到一片残影，分烟井一个瞬间移动，已经飘向了后方。再然后，斩楼兰发现自己已经落到了对方的包围中，不知多少个技能已经朝他倾泻而下了。 展楼兰依稀听到对方好像笑了一声，当中的嘲笑意味可是明显的很。展楼兰怒了，身陷重围当然糟糕，但他却知道自己也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有他们战队的牧师千叶离若，更有大神今天开的马甲悟道君，也是一个牧师。虽然装备不怎么样，但展楼兰丝毫不怀疑大神的技术足以填补这种装备差距，有大神做牧师自己会死？展楼兰完全不觉得有这种可能，他也笑了一声，很嘲讽的那种，跟着双手握刀旋身而起，直接出了一个旋风斩，就想和围上来攻击他的这些玩家硬拼。剑刃划过空气带动的气流，瞬间就真的掀起一道旋风。展楼兰挥舞着重剑，竟然真的把过来围攻他的数个近战玩家给劈开了。他发现自己的生命在上上下下的晃荡着，他知道这是后边的牧师在努力给他拉高血线，自己果然不会死。展楼兰信心更十足了，旋风斩罢，他看准那个分烟井的方向，直接一个冲撞刺激杀去，准备给这家伙一点颜色看看。 慢点！ 千叶离若见状连忙叫了一声，但一切都已经迟了。展楼兰势不可挡地进一步深入敌阵，很快呼啸山庄的玩家在他身后一合，把他吞没在当中了。千叶离若一直在闪着光滑的十字架暗淡下来了，展楼兰脱离了他可以恢复的范围，他连忙看了一眼身边的大神，结果看到悟道君拎着十字架的手也已经放了下来。 怎么办？ 千叶离若问大神。 哦，一会儿复活， 叶修说。 汗。 千叶离若发了一个头顶大汗的表情，他没想到展楼兰这么轻松就被抛弃了。他的视角游子在展楼兰杀向敌阵这儿停留了一会儿，大神却已经指挥着队伍从另一端突破。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出现在了众人的视角里，这个皮肤灰白目光空洞的家伙，右手倒提着一把匕首，左手举着一面骨盾，正和呼啸山庄的玩家激战在一起。叶修带队这一突破，让呼啸山庄的这些人都吃了一惊。他们会长亲自带人，连同赵玉哲一起去拦截新到的家伙了，结果怎么这么快就被人家给突破到这里了？ 那个骑士，攻击！ 叶修话音刚落的时候，呼啸山庄这边正面抵挡角斗士维泰里乌斯的骑士身上被点起了一道洁白的火焰。牧师技能神圣之火，神圣之火的凡人之处不在伤害，而是三秒的技能封印，而叶修这个神圣之火丢得阴损之极。那骑士好容易等到一个机会，正准备开了风暴反击，好好和角斗士维泰里乌斯来一轮对杀，哪想到盾牌圣光刚起一半，洁白的火焰便瞬间燃遍全身。骑士风暴反击的操作完成，盾牌都顶上去了，这才发现我操，技能居然没出，技能列表全灰掉了，被沉默了。无法使用技能的状态被称之为沉默，进入到了这种状态，玩家们一般通称为被沉默。骑士技能没出，角斗士维泰里乌斯的匕首却依然是斩了过来，完全不知所措的他没招架好，被 BOSS 这一下给斩飞出去。而叶修的这一下神圣之火非但破坏了人家的技能，更是给己方玩家们做了个标记。一斩天下的玩家听到叶修的指示，立即毫不客气地把大堆技能都轰了上去。 MT 虽然是被治疗们重点看护的，但也没提防着突然来了这么一出，一堆玩家爆发攻击， BOSS 也还在追着砍， MT 还在沉默中，光靠治疗们刷血哪里刷得上去，只一个瞬间这骑士就已经扑倒在地。 附体！ 呼啸山庄这边有人焦虑地狂吼着。 MT 倒了意味着什么大家很清楚，副 T 这时候再不站出来接过仇恨可就完蛋了。但是副 T 呢，副 T 也跪了，不知道从哪里钻出一个流氓和一个战斗法师，头上也没有工会的称号，此时却是按翻了他们的副 T 一通海扁。能当 T 的角色那都是坚强耐揍的，但问题现在不是他一时半会儿死不死的问题，呼啸山庄方面正需要他飞快接受仇恨，结果这货被人揍得在地上打滚。所有人都知道坏了， 三 T 指挥不屈不挠地喊了一声，但三 T 实在是准备不足，他和所有人一样也没注意到副 T 居然和 MT 一同跪了，此时连忙想丢个挑衅时却迟了一点，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在 MT 倒后立即回身一记湖光闪，这个刺客的低阶技能到了 BOSS 手中却是如此的璀璨，匕首划出的湖光仿佛要撕裂云霄一般，快猛，没有人来得及防备。湖光闪过，三个角色扬起大片血花直接倒地，另有三个血线直接降到红，毫不犹豫掉头就跑。70级野兔 BOSS 荣耀里最强大的 NPC 秒杀一下玩家还不是小事一件。三 T 的挑衅此时倒是丢了过去，但问题是他嘲讽来的攻击也太多了，除了角斗士维泰里乌斯迅疾冲来的一刀，一展天下的各路攻击也全招呼过来，三 T 在倒下的一瞬间就茫然了，自己没弄错吧，我用的是单一目标的挑衅而不是群体目标的吼叫了，这些一展天下的家伙怎么都这么整齐地攻向自己了。 四 T 这时居然有两个声音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我操！ 呼啸山庄杀 BOSS 的指挥马上就跟着骂了一句，他在招呼四 T 赶紧出来继续接应，结果人家那边却在招呼着大家伙继续把四 T 也干掉。 拦住，拦住他们！ 指挥总算反应过来了，有这帮家伙捣乱，他们根本别想稳住 BOSS， 先把这些人杀退才对。